这么大的盛会，激动的心情和您各位是一样的。 我们想用自己最擅长的评书艺术形式来给大家讲一讲冬奥会的历史，讲一讲冬奥会里的这些项目，以及作为北京赛区之一的延庆区人民在这次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从申办到建设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还有延庆的非遗项目喜迎冬奥的故事。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为了实现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咱们是各显身手。 我的冬奥，我的表达，欢迎收听由温振新、林瑶演播的系列评书《登峰冬奥故事新编》第一回，由温振新播讲。 第一回，现代奥运方兴未艾，冬季奥运就错而成。要说咱们北京跟奥运会真是有不解之缘。2008年在北京就成功的举办了第29届夏季奥运会。2022年即将举办第24届冬奥会。这届冬奥会的成功申办，让中国成为了继法国、美国、加拿大、日本、德国、意大利之后第7个举办过冬夏2季奥运会的国家。北京也即将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举办过冬夏2季奥运会的城市。虽然这冬夏2季奥运会都隶属于奥委会，但是这举办的规模、比赛的项目都有所不同。从今天开始，我就给您好好说说这冬奥会。要说到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咱就不能不提一个人，谁呀？顾拜旦。说到这儿，有人得说了，顾拜旦听说过，这人呢被誉为奥林匹克之父。那我要再问问您，这顾拜旦是哪国人？他是怎么成为这奥林匹克之父的？这冬奥会跟夏奥会又有什么样的关系？这里边啊，有一段故事，我得给您好好说说。顾拜旦1863年生在法国巴黎。这顾拜旦是人家的姓儿，全名人家叫皮埃尔·德·顾拜旦。这法国人的人名里头有这么一个德字，那可了不得了，这是贵族的封号啊。法国历史上是一个王权政治的国家，社会上有不少贵族后代，那您怎么区分您是不是贵族呢？欧洲人有办法，他们在这名字里头啊给您加一个字儿。您比如说德国人的人名里头要有一个冯字儿，那这人一定是贵族，而且不是政治家就是军事家。法国也如是啊。所以从这人名里头您就能知道顾拜旦人家是贵族出身。顾拜旦的父亲是一个保皇派的官僚，他的母亲从事慈善事业。顾拜旦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您别看在家里排行最小，但是从来可不受宠。打小这顾拜旦啊就被家里人送到了军校。这一进军校，顾拜旦可高兴了。这孩子打小啊就对体育非常感兴趣。您像拳击、划船、击剑、骑马，这各种运动就没有顾拜旦不喜欢的。非但如此，顾拜旦对人文学科也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中学毕业之后，顾拜旦开始转向攻读教育学，为求深造，他只身前往英国留学。在英国，他潜心地研究英国的教育史，最崇拜英国儿童教育学家汤姆士·阿诺特。这汤姆士·阿诺特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说运动是青年自我教育的一种活动。这句话在顾拜旦的心灵当中又发起了对体育教育的火花。1881年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引起了顾拜旦的注意。当时德国考古学家 在希腊连续发掘出了古代奥运会的文物遗址。这项考古工作可不是从1881年开始的。早在1766年，英国人钱德勒就首次发现了古希腊宙斯神庙的遗址。后来，经过大批德国、法国、英国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对奥林匹亚地区进行系统的大规模的勘察，发现了很多关于古代奥林匹克竞技会的珍贵资料。顾拜旦看到这些文物史料，他就在想，德国人发掘了奥林匹亚的遗址，那么我们法国人能不能着手恢复奥运会呀？带着这个理想，顾拜旦在1890年终于有机会亲自到希腊的奥林匹亚山去看看了。这儿可是古代奥林匹克的发源地呀。古代的时候，希腊人把体育竞赛看作是祭奠奥林匹斯山众神的一种节日活动。就在公元前776年，伯罗奔尼撒半岛西部的奥林匹亚村举行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运动会，这就是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当顾拜旦看到古代奥运会宏伟的遗址的时候，心里头非常感慨，他就在想，现在欧洲大陆战争频起，如果现在也能够举办由各国参加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用团结、友好、和平的精神来指导比赛，增进各国运动员之间的友谊，那该有多好啊。回国之后，顾拜旦呢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的著作，提出了不少改革教育和发展体育的建议，引起了法国人民的注意。非但如此，顾拜旦就任了法国学校体育训练筹备委员会的秘书长，在有识之士的推动之下，成立了法国体育运动联合会。后来顾拜旦代表法国参加了在美国波士顿召开的体育训练大会。到了美国，顾拜旦是大开眼界，原来这个时候一批国际性的单项体育联合会组织相继成立。您比如说1881年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就成立了国际体操联合会，1892年在意大利的都灵成立了国际赛艇联合会，就在同年荷兰又成立了国际滑冰联合会。这些国际性的单项体育联合会的成立，让顾拜旦敏锐地察觉到现代体育的发展正在走向国际化。从美国回来以后，顾拜旦是四处奔走，到处宣传，用演讲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他在演讲中曾经这样说过，弘扬古代奥林匹克那种拼搏向上的精神可以促进国际体育运动的发展，而且热情地呼吁要复兴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顾拜旦不懈的努力之下，1894年6月16号在法国巴黎的索邦神学院举行了国际体育会议。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来自12个国家的49个体育组织，正式代表79人。就在大会开幕的时候，又有21个国家致函向大会表示支持和祝贺。通过顾拜旦精心的计划，所有参会人员对古代奥运会一致的向往，大家都同意要恢复奥运会。6月23号就在大会即将结束的时候通过了两项重要的决议。这第一条啊，就是要成立国际奥委会，包括顾拜旦在内的13个人担任第一届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委员。第二个决议就是准备在1896年在希腊的首都雅典举行首届现代奥运会。有人可就提出来了，这个奥运会啊，不能只搞这么一回，今后得把这个活动继续下去，定期的在希腊举行这么一次。顾拜旦一听，这可不行， 古代奥运会的光辉历史是希腊民族的，但是它也是全人类的，只有让它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广泛的推广，成为国际性的活动，才能使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更具生命力。经过顾拜旦这么一提议，大家觉得说得太对了，今后每四年咱们举行一次奥运会，并且举办的地点大家报名，由咱们委员会甄选，争取要让所有国家都能举办奥运会。大家一致鼓掌通过，这个决议算这么定下来了。但是这事儿可就跟着来了。1894年10月，顾拜旦接到了希腊政府的信函，这信上跟顾拜旦说，奥运会开不了了。怎么呢？资金成了问题了。最开始大家为了纪念古代奥运会，决定在奥林匹亚山举办这场大型的体育赛事，并且在这个山上修一个巨大的体育场。但现在一看呢，两年过去了，马上就要开幕了，这还没动工呢。顾拜旦接到这封信之后，立刻动身前往希腊，再次对奥林匹亚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到这儿这么一看，为了节约资金和交通便利，他呀取消了在奥林匹亚山上修建体育场的打算，决定按照古希腊的风格，在雅典城里边修建一个可以容纳5000名观众的体育场，来举办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最终在希腊富商乔治·阿维罗夫的帮助下，首届奥运会这才在1896年4月5号在雅典胜利召开。到了20世纪初，随着冰雪运动的日益普及，花样滑冰和冰球这两项运动也准备被纳入现代奥运会的比赛项目当中来。这两项比赛，一个是身姿优美，一个是技巧与力量的融合，可以说是深受观众喜欢，尤其是一些高纬度的国家，您像什么挪威、瑞典啊，这些人民非常喜欢这些体育运动。但是由于现代奥运会大多数比赛项目都在八月份进行，可是这花样滑冰和冰球必须得提前到四月份之前，这样就使得举办一届奥运会就得延续将近半年的时间，这对承办奥运会的承办国来说，那成本太高了。挪威、瑞典这几个国家的代表可就提出来了，不行啊，咱们就别跟他们一块搞奥运会了，咱们又不是没条件办。哎，你看咱们瑞典、挪威1901年就开始自己搞北欧运动会了，这就证明我们是有能力来办这样大型的体育赛事的。你们呐，也别搞什么奥运会冰上项目了，你们直接来我们这儿参加比赛不就完了吗？有人一听这提议不错呀，不但是节省了费用，最重要我们就不用操这份心了。你要知道搞一次奥运会那多麻烦呀，从筹办开始你就得遴选城市，那想开奥运会的城市是多的，我选谁不选谁啊，都是得罪人的事儿。好不容易选好了，你还得监督他们建场馆、修设施，然后就是各个国家统计报名。这要是他们北欧自个儿搞，那简直太好了。顾拜旦一听就不干了，这怎么行啊，你这么一搞费用是节约了，可是咱们最初提出来的这个奥运精神你们都给忘了吗？团结、友好、和平啊，你们这么一来，这奥运精神不就等于四分五裂了吗？想到此处，顾拜旦呢是心生一计，既然你们要搞北欧运动会，那不如咱们来个冬季奥运会，和八月份召开的奥运会咱们给它区分开，除了花样滑冰和冰球，咱们再给你添这么几项冰雪运动。通过顾拜旦的实地考察，他就发现 越野滑雪和跳台滑雪这两项运动在挪威、瑞典非常的流行，已经是北欧的传统项目了。在人家北欧，这两项被称为北欧全能两项。顾拜旦可就把熟悉北欧全能两项的人给请来了，想着跟人家好好打听打听这两项都是什么。人家一听啊，可就乐了，您问这个呀，您看这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冬季多雪，特别适于开展滑雪运动，但是我们北欧的这山不像你们阿尔卑斯山似的山高坡陡，我们这儿啊高山滑雪不够普及和发达，但是越野滑雪和跳台滑雪这两项那是开展的非常好的。从19世纪中期，也就是1850年前后，我们北欧的挪威就开始出现了既要求滑雪滑得快又要求跳雪跳得远的这北欧两项赛了。这北欧两项赛是有这么几项，我给您说说。有男子个人跳台滑雪标准台和越野滑雪10公里，个人跳台滑雪大跳台和越野滑雪10公里，团体跳台滑雪大跳台和越野滑雪4×5公里接力三个项目的组别。这个北欧两项啊，到了1883年可就被列入了霍尔门科伦滑雪大赛，到现在这个项目是我们北欧几个国家的体育强项啊。顾拜旦听完这些介绍之后，心里可就有了谱了，他马上就代表国际奥委会和这几个北欧国家一商量，既然你们不想把冰雪运动纳入到奥运会里边来，能不能把这几项冰雪运动咱们单搞一个赛事叫做冬奥会啊？这几个国家一听，单搞一个赛事可以，这也是我们本来就希望的，但是能不能不叫奥运会，什么冬季不冬季的无所谓，反正啊别跟你们这奥运会扯上就行。顾拜旦一听开始挺泄气，后来一琢磨，好事多磨，先把比赛搞起来，今后啊慢慢的改也就是了。但是顾拜旦也提出来了，虽然不叫奥运会，但是咱们叫第八届奥林匹亚体育周，你们看行不行？并且这个体育周被视为向第八届奥运会献礼的表演性的活动，各项成绩呀、啊、给你们记入第八届奥运会。这几个北欧国家一听，体育周就体育周吧，反正今后我们还得单搞，就这么着答应了顾拜旦的要求。1924年1月25号在法国的夏慕尼可就举办了第八届奥林匹亚体育周。这夏慕尼就在阿尔卑斯山环绕之下，在这儿啊，您一眼就能看见欧洲的最高峰勃朗峰，那是雪上运动爱好者的天堂啊。等到马上就要开始比赛了，坏了，天空不作美，冰雪运动您倒下点雪呀。没有，离开幕还有几天，哗哗哗，这大雨下上了，一下就好几场，这雨一下可麻烦了，到处是水坑啊。有人一看不行，咱们改期吧，刚说要改期不要紧，老天爷啊也是想成全顾拜旦，连着就是几天的降温，大风一刮，哎呦，您再看吧，到处是一片圣洁，整个阿尔卑斯山环绕的夏慕尼简直就成了冰雪的王国了。这冰雪从勃朗峰的山顶一直铺到谷底，这让高山滑雪运动员看了心里别提多痛快了。这时候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什么东风啊？那就是公文啊。您想想，搞这么大的国际赛事得提前打一个公文发给各个国家呀。这一打公文不要紧，这工作人员呀可能也是被阿尔卑斯山壮丽的雪景给看醉了心了，打公文的时候本来应该是奥林匹亚体育周，